佃农一些生产劳动的工具， 嗯， 然后他才开始有了自己的行为，可以去做事情了。 嗯， 所以这个词 behave 也是体现了当时的一种生产关系。 嗯，哎，这词儿的解释方式我觉得还挺多的， 哎， 是吧？你看字面意思就是使他有嘛。 嗯， 那咱们的行为也是咱们所固有的、所拥有的一种反应，对外界的反应。 嗯， 对吧？对。 对。反正你就记住吧，让你拥有一个什么东西就开始行动起来了。 哎，他的意思呢就是说 to do something in a particular way。 嗯， 你的表现啊，你的行为是什么？你比如说他们啊，嗯，对客人很不礼貌，就是他们对客人表现的不礼貌，对不对？ 嗯，对。 这种表现呢，这种表达出来的外在的动作呢，我们就用 they behaved 怎么怎么样。 对，你像这啊，不好， very badly。 好， they behaved very badly。 对谁不好呢？ Towards their guests。 哎，就对这个客人不太好。 好， 这个里面的那个 towards， 大家记住啊，它一定个 s， 好多同学不写 s。 那怎么了？为什么不写啊？ 啊， 记不住， 记不住。对对对，啊，一定要写那个 s。 对，这个 towards 就是对对象什么的。 没错没错。 哎，这东西啊，这 s 加不加，这区别挺大的。嗯， 对，没错。 They behaved very badly。哎呀，他们的表现啊， 特别不好， 啊，特别不好。 Towards your guests， 对， 对吧？ 好，来说个好的。 嗯， 说你看他的行为啊，哎呀，像个真正的绅士 啊。这个里面啊，大家注意，是一个经常用到的一个小的短语。这个行为像什么啊？大家呢就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动词加上一个 like， 这就可以了。 一个动词加一个 like， 此话怎讲啊？ 那你看这个里面的行为像，可能我们会从中文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名词，你看他的行为然后像，对不对？ 嗯。 但是呢，英文当中呢，就是谁的行为酷似什么，像什么，人家就叫做 behave like。这是固定表达 哦，直接加 like 就行了。 哎，对对，没错。 So he behaved like 什么什么东西？ 哎，没错，啊， 真正的绅士 ，a true gentleman。 对 ，he behaved like a true gentleman。哎呀，嗯，他那行为啊，就跟一个真正的绅士似的。 对了，哎，嗯，绅士淑女的文化呀，我们这边文化里好像不太讲究这个， 不讲究这个。 这个是来自于西方的一种文化。 嗯， gentlemen， lady 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是吧？ 哎，对，没错， ladies and 乡亲们。 对， 这是完全不一样。 那 嗯，富妈说啊，您觉得 gentleman 是什么？ 啊 ，gentleman， 如果我们去追溯什么是 gentleman 的话，其实你应该是追溯到上古时期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在西方或者我们具体来说在欧洲吧，其实更崇尚的是骑士文化，对吧？比如说骑士文化里面呢，就会有对人要有礼貌， 嗯 啊，对女性呢要尊重， 哎， 要爱护孩子，并且呢还要有这种勇敢的精神和敢于承担这个责任义务的这个勇气。 对， 啊，当然他的品德很正直。那如果再追溯的话呢，大家实际上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神话，对不对？ 嗯嗯， 比如我们看到这个圆桌骑士啊这个亚瑟王啊等等啊。换句话来说，这个亚瑟王带着他的十二个兄弟，这十二个兄弟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一个美德，那这十二个美德集合在一起就是亚瑟，而亚瑟他是骑士，他就是人们心中的 gentleman 的一个最原始的形象。 哎呀，鼓掌鼓掌，这学识太丰富了，这笑得不像 gentleman。 、哎， 对，笑得很诡异。 gentleman 对他有 integrity，啊，有诚信，有好的品质， 哎， 尊重女性， 对， 啊，为人有礼貌，遵守这个社会的公德，一切都是比较高端大气上档次。 是，没错，就是这意思。 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有意识地培养为自己成为 gentleman 和 lady。 是的， 是吧？ 嗯，是是是。 哎，好，这是一种内在的属性和内涵。所以呢，表现得像，行为像， behave like，